还原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的细节和真相。 而正是这五个字，竟让伊藤博文的死变得错综复杂起来。为什么呢？ 一个是日本首相，一个是朝鲜书生，是什么让他们产生深仇大恨，血洒哈尔滨？ 那么真实的历史中，伊藤博文究竟是怎么死的呢？让我们一起去档案中寻找答案吧。 安重根意识纪念馆的建立，日本所谓的抗议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档案为您揭秘。1909，他击毙了日本第一任首相伊藤博文。1909年，哈尔滨火车站七声枪响过后，时任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遇刺身亡。当时已经开始奉行军国主义的日本，正在伊藤博文的指挥下，大踏步地开始其对外扩张计划。有历史学家曾做出过这样的假设：如果当年伊藤博文没有遇刺，那么历史将会有意想不到的可怕。日本会按照伊藤博文的计划，永远地霸占东北三省和朝鲜半岛，甚至提早实现其大东亚共荣的侵略构想。因为伊藤博文最大的政治企图就是有朝一日日本以帝国自居，将侵略目光投向整个世界。 幸好历史不容假设，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被刺杀的事件确确实实曾在1909年的哈尔滨火车站发生了。您刚才看到的影片中设想的一系列情节，都在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这次刺杀对于东北亚的政局乃至对全世界的历史都有巨大而长远的影响。那么这究竟是怎样一场刺杀？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09年10月26日。 这一天上午9点整，一辆专列驶入了哈尔滨火车站，站台上戒备森严，欢迎队伍声势浩大，各国领事团代表齐聚。伊藤博文的这次哈尔滨之行，名义上是私人之旅，实际上可不是游山玩水这么简单。时任俄国财政部部长戈果夫佐夫亲自到站台迎接，两人都为这次会面做足了准备，密谋瓜分中国东北地区的势力，才是伊藤博文此行的真正目的。然而伊藤博文刚刚走下列车，一名叫安重根的男子突然从人群中冲了出来，七声枪响之后，伊藤博文应声倒地。 很多影视作品中都对伊藤博文的遇刺过程进行了展现，但是情形并不尽相同。有的作品中他当场毙命，有的作品中他挣扎着问了一句是谁，最后还大骂了一声八嘎。那么真实的历史中，伊藤博文究竟是怎么死的呢？让我们一起去档案中寻找答案吧。这是我们根据记载还原的伊藤博文遇刺现场的方位图。如今你如果去哈尔滨火车站，仍能够在站台上找到标注着安重根开枪位置和伊藤博文倒地位置的两块砖，两个人当时的距离大致在5米左右。当天哈尔滨火车站一共传出了七声枪响，伊藤博文中了3枪，其余的4枪安重根并没有射向他，而是打向了他周围的人。伊藤的秘书南满铁道株式会理事和哈尔滨总领事，根据当时日本领事馆的案发记载，3枪没有打中要害，而是分别打在了左肺、左腰以及腹部上。他中弹的时间是9:30整，但当时他并没有死。 被送上了俄国的专列进行抢救。在专列上，由于内脏失血过多，在11:40的时候，伊藤博文最终是死在了车上。 伊藤博文，日本第一任内阁首相，第一任枢密院院长，第一任贵族院院长，日本明治维新九元老之一。在日本的历史中，伊藤博文被视为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政治巨头。首相和枢密院院长的职位他连任4届，他的头像甚至被印在日本的货币上。伊藤博文深受日本天皇的信赖，为日本制定了一整套的侵略扩张计划。他被称为日本的俾斯麦，正是在他的推动下，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将伊藤博文奉为政治偶像，安倍内阁很多政策都是在效法伊藤内阁当初的军国主义路线。 关于伊藤博文的所有记载中，都会写到他年幼时的一个外号“恶鬼大将”，什么意思呢？小时候，伊藤博文和村里的孩子们玩，一大堆孩子分成两方玩打仗，伊藤博文是其中的一方的队长。玩着玩着，眼看伊藤博文这一方他要打输了，他不甘心，想了个方法，把对方诱进了一片芦苇丛。但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为了赢，伊藤博文竟然在芦苇丛里放起了火，想把对方的孩子都给活活的烧死。打那儿以后，村里人都叫他恶鬼，谈起这个人都面带惧色。老话说，三岁看老，小时候顽劣的伊藤博文日后在政治舞台上，果不其然是老谋深算，老奸巨猾。 伊藤博文担任首相期间，大肆发动侵略计划，日本参与了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行动，随后发动日俄战争。1894年，伊藤内阁以朝鲜东学党起义为借口，发动中日甲午战争。伊藤博文有让日本称霸亚洲，甚至是一步步称霸世界的野心。然而，历史阻挡住了他邪恶的脚步。1909年，安重根干掉了这个恶鬼大将。 这张照片很珍贵，它记录的就是伊藤博文的最后时刻。照片中，伊藤博文正在俄国财政大臣葛国夫佐夫的陪同下向日本侨民示意，突然砰砰砰三声枪响，就发生在这一刻。这一年伊藤博文68岁，是生平第一次到哈尔滨。这个被称为日本政坛常青树的首相，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竟会在如此森严的戒备中倒下。在刺杀发生当天，俄国一位名叫考布切夫的记者曾将伊藤博文的被刺全部过程拍摄了下来，但是很快日本人用高价买走了影片的全部拷贝，所以真实的记录从此销声匿迹，只留下了这唯一的一个画面。这一幕也很珍贵，它记录的是伊藤博文被刺杀后安重根被捕时的情景，也就是安重根在哈尔滨火车站的最后时刻。这一年安重根30岁，也是生平第一次到哈尔滨。前面我们介绍过，安重根开枪的地点与伊藤博文中弹的位置之间只有5米左右的距离。5米，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安重根根本就没有打算活着离开车站。这一天安重根没有自杀，也没有拒捕， 被捕后，他一度拒绝开口，所以他的身份很快就成为所有人关注的焦点。干掉伊藤博文后，安重根曾大喊了几次高利亚乌拉。而正是这五个字，竟让伊藤博文的死变得错综复杂起来。为什么呢？ 安重根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为什么要冒死刺杀伊藤博文？ 那么一介儒生的朝鲜人安重根怎么就和阴险诡诈的日本首相产生了交集呢？ 伊藤博文这个甲午战争的罪魁祸首，曾酝酿过怎样骇人听闻的侵略计划？ 而此时霸占朝鲜只是伊藤博文为日本规划的霸土封疆对外扩张的第一步。 档案正在揭秘。1909年哈尔滨火车站，七声枪响，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应声倒地。 这张照片很珍贵，他记录的就是伊藤博文的最后时刻。 没有拒捕，没有逃离现场，也没有自杀，刺客到底是谁？这究竟是怎样一场改变历史的刺杀？ 这个敢于干掉日本首相的人究竟是什么来头？ 壮士一举，审判阴谋，珍贵档案，还原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的细节和真相。 而正是这五个字，竟让伊藤博文的死变得错综复杂起来。为什么呢？ 一个是日本首相，一个是朝鲜书生，是什么让他们产生深仇大恨，血洒哈尔滨？ 那么真实的历史中，伊藤博文究竟是怎么死的呢？让我们一起去档案中寻找答案吧。 安重根意识纪念馆的建立，日本所谓的抗议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档案为您揭秘。1909，他击毙了日本第一任首相伊藤博文。安重根被捕前的这句口号是用俄语喊出的，而高利亚乌拉的意思则是大韩国万岁。正是由于这句口号，安重根的真实身份很快引来了各种猜测。有人认为刺杀肯定同时与俄国和大韩国有关，因为刺客能够自由出入站台。但是日本领事馆则认为，刺客用这句口号暴露自己完全是声东击西，故意迷惑他人。伊藤博文位高权重，这起刺杀绝非个人行为，刺杀背后一定另有隐情。 若非背后有强大的推手，谁敢行刺当时日本头号政治人物伊藤博文呢？刺杀很快引起了各种猜测，矛头很快就指向了中国。因为在当时，伊藤博文可算得上是中国人最痛恨的日本人了。 1894年，伊藤博文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亲自策划了中日甲午海战。攻占威海、掠取台湾的作战方针就是他提出的。他还曾到中国指挥战事，而《马关条约》的底本及其苛刻无比的条款也是由他圈定的。除了高额的战争赔款外，日本占领了我国台湾省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当时伊藤博文害怕夜长梦多，要求在一个月内办理交接。对此认为时间太紧的李鸿章曾说，台湾已是日本口中之物，何必着急。然而伊藤博文却贪婪而傲慢地回答道，还没有咽下去，我们饿得厉害。当这个政治恶魔踏上哈尔滨的土地时，国人的心情可想而知。 猜测不止一种，还有人认为当时站台上有层层把守的俄国士兵， 为什么伊藤博文还是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被干掉了呢？这说明幕后的主谋很可能是俄国人。 1904年，日俄之间在东北的土地上爆发了一场惨烈的日俄战争，日本打败了俄国，而发动此次战争的就是伊藤博文。虽然5年后在哈尔滨火车站，伊藤受到了俄国人的邀请，但正所谓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当时中国东北日趋复杂的国际力量纠葛让俄国人感到紧张。日本人认为当时日俄两国之间火药味并没有完全散尽，伊藤博文在俄国人眼皮子底下丢了性命，这说明此次邀请很可能是俄国布好的一个局。与此同时，疑点又聚焦在了当时被称为大韩国的朝鲜半岛和日本本国身上。因为当时日本刚刚霸占朝鲜半岛，伊藤博文担任首任朝鲜统监，成了朝鲜太上皇。他解散了朝鲜军队，奴役朝鲜百姓，而他在朝鲜半岛实施的分邦政策又让他在日本国内树敌无数。所以也有人认为他很有可能是死于日本政敌之手。一时间，伊藤博文遇刺事件陷入迷局。 朝鲜、中国、俄国甚至是日本，看来伊藤博文这个老家伙可是谁都想杀他，凶手的身份很快成了一个谜。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刺客安重根开口了。1909年10月30日，日本关东都府的地方法院对安重根进行了第一次正式审讯。这一天在法庭上，安重根的身份得到了确认，他是一名朝鲜人。在这次公审上，安重根出示了他亲笔写下的伊藤博文的15条罪状。我手里的这份呢是复制件，我们看到其中就有杀害朝鲜明成皇后、废除朝鲜皇帝、解散朝鲜军队、烧毁韩国教科书等罪名。对于为什么要刺杀伊藤博文，安重根说，我与他没有任何私人恩怨，我是为了朝鲜的独立，为了东洋和平才杀死他的。那么伊藤博文与朝鲜有什么关系？这些罪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冒死杀掉伊藤博文的安重根又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安重根生于朝鲜一个很有名望的贵族家庭，据记载他天赋秉异，出生时胸部和腹部长着7颗痣，于是被取了一个字号为应七，意思是与北斗七星呼应的孩子。安氏一族诗书传家，祖上出现过不少儒生名士，朝鲜半岛文化深受汉学影响，安重根自幼便打下了扎实的汉学功底。后来他在狱中完成的自传《安应七秘史》和《东洋和平论》都是用汉字写成。因受家庭的影响，安重根自小就视国家兴衰为己任。 那么一介儒生的朝鲜人安重根怎么就和阴险诡诈的日本首相产生了交集呢？ 1895年10月8日凌晨，数十名日本浪人、400多名日军守备队冲进朝鲜王宫，杀死了朝鲜历史上著名的明成皇后。日本人为了销毁罪证，将明成皇后的尸体浇上汽油烧掉，并把骨灰丢进了池塘里。而这一切的幕后主使就是伊藤博文。随后，显高宗李希即位。然而好景不长，1905年，伊藤博文又威逼利诱朝鲜内阁大臣签订以四保护条约，将朝鲜半岛变成日本的殖民地。 显高宗不甘心被日本人玩弄于股掌之上，写密信寻求国际援助，却被伊藤博文截获电报。他借机逼迫高宗退位，自己封自己为朝鲜的首任统监，实际上就是朝鲜的太上皇。 虽然是名门世家，但安重根家没有受到这次浩劫的牵连。尽管是日子过得还算安稳，但是眼睁睁地看着国土被践踏，同胞被蹂躏，满怀爱国热情的安重根无比悲愤。他决心不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家国沦丧，年轻的安重根投身朝鲜半岛救国运动。那时朝鲜半岛已改名为大韩国，大韩国的爱国者掀起了风起云涌的独立救国运动。然而在日本人的残酷打压下屡屡受挫，大量的朝鲜人逃亡中国。安重根曾和父亲几次筹备起义，但由于势单力薄屡屡失败。为了筹钱，安重根到上海联络流亡同胞，但却无人支援。回国后令他无比悲痛的是，父亲已经病逝。办完丧事后，安重根用所有家产设立了两所学校，以图教育救国，唤醒青年的民族自强意识。他还曾四处借钱，试图赎回日本人手中的关税自主权，结果被定性为反日行动，遭到追捕。眼见和平救国道路走不通，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安重根投奔到在俄国海参崴地区活动的大韩国义兵队。他曾被任命为参谋中将，带着300多人潜回朝鲜半岛与日军作战，被数十倍于己的日军打得七零八落，只剩几人逃出了朝鲜半岛。越来越多的失败几乎让安重根绝望，看着朝鲜半岛一步步被逼到了亡国灭种的悬崖，一介儒生的安重根最终决定行刺罪魁祸首伊藤博文。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固化融合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

真正的历史。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 失恋由不得我拒绝，你是从不停顿的一个瞬间，世界再大也只要求一点，我最后不过你一个指尖，你爱再浓烈也是条抛物线，再接近只不过辜负我的感觉，我早已习惯你的离开，虽为你的诺言廉价的飘荡在我耳边，我早已习惯你的迷人，虽为只是轻易随着慢慢散去，渐渐消失不见。你的气味若能残留一点，住天里的感觉，你的气味若打着我的脸，至少还能猜测幸福有多远，你爱再浓烈也是条抛物线，你再接近只不过辜负我的感觉，我早已习惯你的迷幻，虽为你的诺言廉价的飘荡在我耳边，我早已习惯你的迷人，虽为只是轻易随着慢慢散去，渐渐消失不见。要跑